当雨吹打在你的脸上，全世界压在你心里想，我会给你温暖的拥抱，让你感受我的爱。当夜晚笼罩，星星也出现，没有人替你抹去眼泪，我会抱住你一百万年，让你感受我的爱。我知道你还没能够决定，我永远不会背叛你。从我们相遇，我早就知道，毫无疑问你属于我。我会饥饿，我也会难过，也有跌到谷底的时候，但有件事我不能不做，让你感受我的爱。暴风来袭，浪潮也翻腾，在回国的路上，变化就像风吹的狂而忘，但你不会遇到谁像我一样，我会让你快乐追逐梦想。有些事情我不会不做，为你走到世界的尽头，让你感受我的爱，让你感受。